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分应该咧系去到差唔多五点十一分嘅时间啦。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李立峰你好啊， 你好。 嗱，而家温度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9%嘅。啊，李立峰今日第一个小时咧，我哋又关注一下咧，香港唔少雇主会家庭啊会关注嘅问题，就系佢哋如果聘请印尼嘅外佣，究竟需唔需要再支付翻多一啲嘅费用咧？啊，因为我谂咧，大家都仲记得啊，就系喺上个星期啦，就有个叫做即系印尼人力仲介工会咧，佢哋又开咗个记者会，咁就话咧，由于印尼个方面咧要实行对于输出嘅劳工咧零收费嘅政策。咁所以咧就係有一啲咧，佢哋叫做係印尼嗰邊嘅中介嘅招聘費用咧，就應該要轉嫁俾香港嘅僱主身上。咁所以嗰度咧就會令到香港嘅僱主咧多咗幾千蚊嘅開支啦。咁呢個記者會之後啦，亦都引嚟咗好多嘅一啲嘅關注啦。咁甚至亦都有一啲嘅外佣嘅僱主就駁斥：喂，咁究竟係咪一個官方嘅說法嚟噶？咁樣嗱，咁尋日啦，就係勞福局局長咧孫玉涵啦，佢就係話同印尼嘅助理總領事會面啦，就話確認咧僱主係唔需要承擔咧呢一筆嘅招聘費嘅喎。咁而今日咧，佢亦都係再去重申咧，就係話任何嘅印佣嘅收費政策，一定咧係政府對政府嘅層面咧係討論嘅。咁所以就話唔可以由一个中介机构咧出嚟咧单方面做一个宣布，咁至于中介同中介之间就有好多嘅商业行为、商业运作啦，就留翻咧佢哋喺商业层面去到处理啦。嗱，咁但系另一边商咧就系香港有中介嘅组织，佢哋就个解释咧就系话，喂，印尼人力仲介工会咧，其实咧系同印尼嘅护工局嗰边咧系对口噶噃，而护工局咧就系直接系同总统咧系负责噶噃，咁所以就质疑到究竟领事馆嘅说法系唔系代表印尼当局嘅决策咧？似乎就个事件都比较系令大家混淆啊。 系几混乱嘅，因为咁讲啦，如果你涉及到印尼当地有冇个政策出現咁樣，咁第一嗱，其實我哋正常嚟講，你如果你任何一個國家嘅政府，你有政策，你咪個政府公開講咯，或者政府會公開即係表達有咁嘅新嘅政策。咁照計就係咁啦。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好似好私底下咁由一啲仲介機構去發布，有可能俾人感覺怪怪地。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喂政府去嗱，亦都好難講嘅，即係你香港政府咁，如果你香港政府要去澄清，咁佢對口單位當係一啲外交部門啦。咁正常嚟講，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话为印尼外交部门，如果讲到问到系一啲印尼政策嘅嘢，咁照计外交部门都应该问翻政府啫，系嘛？咁照计嗰个都唔应该有所谓话外交部门同政府唔一致嘅情况噶嘛，系咪？咁所以就都几奇怪吓，都几罗生门吓。 不过其实值得留意咧，就系喺呢个输出劳工嘅零收费呢个政策咧，喺印尼嗰方面咧就已经系做咗喺个法例上。 上面噶啦。實際上佢哋係早喺幾年之前啦，即係2021年嘅時候咧，就應該咧已經係需要實施噶啦。咁不過當然啦，咁講即係話就話法例寫咗喺度嘅啫。咁但係究竟嗰個相關嘅政策有冇落實到咧？呢、這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啦。譬如有一啲嘅外佣嘅組織就話，其實呢個政策咧，你喺台灣啦，或者喺其他嘅一啲會聘請印尼外佣嘅地方啦，都係從來冇執行過嘅喎。 有個講法，新加坡都冇啦。咁所以亦都即係有啲香港嘅僱主又覺得，喂，即係其實你香港政府話，我哋至少香港係咪都應該即係爭取翻一個即係好啲嘅待遇啦？即係如果你話喂，咁係咪如果你話即係台灣又可以豁免，新加坡又可以豁免，咁點解香港唔得咧？咁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講到最尾咧，如果對於香港嘅僱主嘅影響咧，佢哋就最關注到底會唔會係令到佢哋請外佣嘅時候嘅承擔額咧要增加咗啦。咁同埋咧，如果對於個勞工市場嚟講，就係近排啊，究竟有冇啲一啲嘅人士或者一啲家庭係想趕喺新嘅收費政策未開始之前，係盡快請咗個勞工過嚟咧？咁會唔會係令到最近啊，即系揾外佣嘅情况系增加咗，而当然更加进一步嘅另一啲嘅层面啊。嗱，虽然咧喺国际唔同嘅一啲嘅劳工组织咧，喺劳工嘅福祉嚟讲咧，就认为输出劳工咧应该系需要零收费嘅，即系唔应该要嗰个出去打工嘅劳工咧承担一啲额外嘅为咗我出去打工嘅开支嘅。咁但係譬如喺其他嘅一啲嘅国家或者地方咧，佢哋未必真係会落实或者執行呢个政策㗎噃。咁因此会唔会亦都令到某一啲嘅即係地方会觉得，我不如会唔会喺其他嘅一啲嘅地方招聘外佣嚟香港去取代而家可能要实施零收费嘅市场咧？ 是啊，咁呢度即係会涉及到就係即係嗰个雇主嘅选择问题啦。咁但头先讲都啱，即係其实当然从保障劳工嘅角度嚟讲，其实所谓嘅零收费政策本身即係如果真係实行嘅话呢，佢本身係属于一种即係保障劳工嘅政策啦。 电话号码18723，机旁边嘅听众朋友，譬如近排呢，如果你真係要招聘家佣嘅时候，有啲乜嘢嘅情况你係察觉得到呢？如果真係要多一啲嘅行政费要由香港嘅雇主承担返，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倾倾㗎。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啦，就係上个星期有份去協助统筹嗰个记者会嘅印尼劳工中中介工会嘅副主席伍思杰啊，伍思杰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嗱，伍思杰啊，虽然头先我哋都略即系讲过，即系上个礼拜召开记者会嘅印尼人力仲介工会佢嗰个角色啦，但系我谂不如都请你去厘清一下，到底喺印尼嘅架构上面，佢系一个点样嘅组织咧 ？OK， 嗱，其实印尼人力仲介工会咧，其实就系由一班印尼人力仲介中心咧嘅所有嘅负责人咧去组成嘅，咁佢哋最主要嘅工作系咩咧？协助一啲印尼想去唔同国家打工嘅人，去申请，帮佢哋安排一啲雇主啦，甚至系将佢哋嘅履历表啊，或者佢哋嘅我哋叫做video 啦，即系自我简介嘅短片咧，去向外发放嘅。咁同時間，當一旦有雇主聘用咗佢哋，咁佢哋就會協助呢一啲嘅求職者咧，去唔同嘅政府部門去申請一啲文件啊，同埋安排所有佢哋全個印尼裏面要需要嘅文件，然後亦都會協助佢哋咧去呢個機場啊各方面嘅嘢。 好啦，即係其實佢係一個行業商會啦。咁如果佢係行業商會嘅話，即係其實佢都係一個中介嘅啫。咁佢去召開呢個記者會講呢個零收費政策嘅時候，到底佢係咪真係獲得授權啊？ 嗱，喺呢個7月31日咧，當我哋嘅香港印尼勞工中介協會同佢哋呢一個印尼人力中介工會咧去會議嘅時間咧，當中佢哋提出希望我哋香港僱傭業去協助佢哋去向香港僱主收取呢一筆費用嘅時間咧，咁我哋係堅決反對嘅。咁但係佢話喂，我哋嘅移工部部長咧係一定要落實呢個措施㗎啦。咁有咩辦法可以令到香港僱主能夠認知呢件事？ 咁直間我哋就提出，如果你真係要向呢一樣嘢去收費嘅話，不如由你哋印尼人力中介工會向全香港嘅市民去宣布呢樣嘢。咁我哋就可以幫你安排一個記者招待會。當時印尼人力中介工會咧個主席，佢就即場打電話俾印尼移工部部長。OK， 咁啊，然後咧印尼移工部部長佢講解完之後，佢都話 OK， 移工部部長就答啦，冇問題啊，咁你哋去開呢個記者招待會，將呢一個情況話俾全香港嘅僱主知道。 嗯，係，即係個意思就係獲得以印尼移工部部長就係政府嘅官員啦。係。就是负责这个输出劳工政策的。 是的，因为它是直隶总统旗下的一个部门来的。因为呢在印尼来讲呢有两个关于移工的部门。一个就变成是劳工部啦。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移工保护局的局长啦。 嗯，咁啊，讲翻啦，即系呢两日嘅进展啦，就系劳福局局长啊孙玉涵啦，同印尼嘅处理总领事会面之后咧，系确认个雇主咧无需承担招聘费嘅。而我哋睇到咧喺印尼嘅领事馆，佢亦都出咗一份嘅新闻稿啦。咁当中咧，亦都好清晰咧地去讲咗，就系话而家所做嘅嘢都系要跟翻而家现有嘅法律同规则去到做咯。咁同埋，就是说如果即是两地的政府和规则，即是关于这件事呢，其实是一致和是没有变到的。那亦都是包括了就是他们叫做即是招聘费那件事了。那今朝早劳福局局长都是再重申这个是印尼政府的立场。 我自己都看过相关孙局长啦，佢嗰個記者招待會啦，亦都睇咗印尼領事館嘅一個公告。嗱，裏面咧係講到一個叫 placement fee。咁我哋首先要分開咗先。placement fee 係咩嚟嘅咧？就係我哋而家標準僱傭合約裏面嘅第七點同埋第八點，當中係包括咗四個條款嘅。第一個，外傭嘅來回機票；第二個，外傭喺當地做嘅身體檢查；第三個就係外傭嘅保險，包括咗印尼當地佢哋要買嘅保險，同埋嚟到香港僱主要協助佢哋購買一個勞工保險。第四點咧，就係由個外傭當佢由佢屋企出發去機場這個嘅旅費。嗱，其實咧講緊就係呢四點嘅啫。咁但係問題啦，究竟上一個星期印尼人力中介工會佢哋講嘅費用係啲咩嚟嘅咧？嗱，其實是另外一樣嘢嚟嘅。我哋好清楚知道印尼人力中介中心喺印尼，佢哋唔係政府嘅機構，佢哋係一個商業嘅機構。好啦，佢哋係攞到印尼政府嘅牌照，去協助所有嘅印尼人去做一個移工去唔同嘅世界各地嘅。但係當佢哋有一個應徵者咧，去到佢哋公司想申請一份工作嘅時間，頭先我都講咗啦，呢間印尼人力中介中心佢會協助佢做好多唔同層面嘅工作，裏面因為呢啲嘅工作咧，會產生到有幾樣嘢。第一，本身嘅成本啦；第二，佢個所有員工啊，同埋佢哋嘅寫字樓嘅一個費用啦；第三，這個印尼人力中介公司的小部分的利潤。那究竟這筆錢，以前呢不嬲都是個應徵者去給的，但是在2021年印尼政府印尼移工部亦都出了一條條款條文，甚至是通過了做法案，就說所有的印尼人力中介公司不可以向個應徵者收取任何費用。其实整个 party 里面只有得两个部分嘅啫，一就是应征者，二就是聘用者，是咪？唔会有第三噶嘛，即系费用嘅要支付嘅人。咁好啦，应征者唔可以向应征者收钱，咁大家可以去谂下啦。咁呢笔钱会转嫁咗去边度咧？嗱，钱就出咗嚟噶，即系我哋叫 cost 啦 ，cost 就出咗嚟噶啦。应征者唔需要俾，咁系咪变咗聘用者俾咧？这个是很显然的道理来的。那孙局长他今天有讲到一句说话， 我好认同嘅，呢、這个你可以叫做商业行为。 嗯，伍思琪，我想澄清翻啲嘢啦，因为你头先有提到，我哋都有讲过啦，即系头先提到印尼嗰、那个嗰、那个法例啦，即系话唔可以向应征者，唔可以向即系劳工收取嗰啲费用啦。嗰、个系2021年开始噶嘛，即系嗰条法例系嘛？据你所知，过去两年个执行系点先啦？因为如果条法例已经系成立咗，兼且系执行紧，咁你学你话斋。即系唔系应征者俾就是、雇主俾噶啦，咁即系换句话讲，要雇主俾嗰样嘢，应该两年前已经发生咗啦，冇理由去到而家突然间话要雇主俾噶。咁即系你理解呢条新法例过去两年其实系执行成点？ 嗱，其实咧呢、這个就要因应翻印尼当局佢哋嘅印尼人力资源中心，因为有一啲公司嗱，坦白讲，我哋个协会咧一路咧都向印尼嗰边去反映好多嘅情况。甚至呢條法例一出咗，我哋嘅工會呢亦都向印尼當局移工部啦、勞工部啦，甚至係印尼總統嘅助手去發信，去要求停止呢一個咁嘅要求。同時，我哋嘅工會亦都向香港政府特首當時係林鄭月娥女士啦，去發出呢一個咁嘅請求，希望佢能夠由政府去介入。我哋都去信俾劳福局局长，要求佢哋正视呢件事。信函方面咧 ，officially 咧，我哋都出咗两三次噶啦，但系当时系冇人去理会我哋嘅。咁我哋只系好孤身地去一路去抵挡住印尼政府要行呢一条条例。咁印尼政府其实同时间，我哋都同呢个印尼人力资源中介协会咧，一路都去沟通，喂，希望唔好将呢件事即时发生，因为当时系 under 个 covid， 喺好多香港人根本个经济各方面都唔容许做呢件事。当如果咁样产生嘅时间，香港人只会咧系却步去请印尼人嘅啫。咁啊，直至到咧，今年嘅6月22号，即系端午节嗰日。我哋个工会包括我自己啦，我哋个主席啦，同埋一个 consultant 系飞咗去印尼，同佢哋去开会嘅时间，其实印尼移工部嗰、那个会议系印尼移工部佢哋去主办嘅，一开声已经话呢条条例行咗噶啦，唔该你哋就要即时执行。咁当然啦，我哋系攞咗好多嘅数据、理据各方面嘅嘢，一路系坚持反对嘅吓、啊，最终咁而家出嚟嘅。只可以講一樣嘢，要因應翻一啲嘅印尼人力資源中心佢哋自己嘅考量。點解咁講呢？嗱，法例就出咗嚟啦。究竟印尼政府幾時去執行、去監管佢哋咧？呢、這個咧就真係睇印尼政府自己嘅嚇。咁、如果有啲人力資源中心佢會擔心啊，我唔理啦，我照收咗個應徵者錢先啦。但係如果政府一下，喂，有人投訴，喂，你收咗應徵錢喎。我條法例2021年已經出咗㗎喇喎，你即係違法，咁你要罰款，你要坐監，咁佢哋有啲人係會擔心㗎嘛。 嗯 嗯， 係咪咁你問我究竟而家係點樣呢？其實喺業界裏面、有少部分嘅公司呢係已經要求香港嘅僱傭中介呢，喂，我唔理你啦，你一定要同香港僱主收呀，如果唔係嘅話，到時邊個去承擔呢個責任先係佢哋㗎嘛。咁佢哋其實係好擴張，但係有一啲印尼嘅人力資源中心，佢哋都好明白嘅。如果係強行要咁樣收，佢哋亦都會面臨可能冇生意做。咁佢哋唯有就挺而走險，係都算啦。我睇下點樣用一啲其他嘅渠道辦法，向呢個應徵者去收咗錢啦。 好， 咁所以咧，係啊，成件事就係個發展而家係咁咯。咁至於話幾時係會落實執行，呢、這個就真係好睇印尼政府嘅。 咁有冇一个可能性，即係你嘅理解，即係嚟緊點樣可以真係可唔可以由真係由印尼政府出嚟澄清㗎啦，即係有冇可以真係直接由移工部即係出嚟澄清㗎啦。 嗱，你讲得好啱嘅，但係我亦都嗱坦白讲啦，我哋自己嘅分析啦，因为印尼移工部呢，佢呢条条例呢，佢喺个国内呢，佢已经係設立咗啦。但系佢嘅所針對嘅，佢係話俾所有嘅印尼人力資源中心知，你哋唔可以收取呢個應徵者嘅錢。至於呢嚿錢你點收，佢唔會理，係嘛？所以喺印尼移工部呢個情況之下咧， 佢其實唔需要對任何其他嘅國家或者對外去講任何嘅陳述嘅，因為我只會執喺我嘅國內執法，我唔係要去外國執法。 嗯，好，我哋先聽一節咧五點半嘅新聞報導，一八七二三一，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1.5%， 同早前预估数字一样。政府修订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介乎 4% 到 5%。政府經濟顧問梁永勝話：喺訪港旅遊業同埋私人消費帶動之下，香港經濟第二季繼續復甦，但係復甦勢頭喺上一季強勁反彈嘅基礎上有所緩和。另一方面，外部貨物需求疲弱，整體貨物出口第二季按年進一步實質急挫 15.2%， 輸往內地、美國和歐盟的出口急跌，但服務輸出繼續顯著增長 22.9%。 他又說訪港旅遊業和私人消費在今年餘下的時間將會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一个早产婴儿六月在威尔斯医院输注强心药物期间，输注管的活塞冇开启，婴儿其后死亡。院方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委员会主席霍泰辉话，调查发现当危重婴儿连接多条药物输注管、仪器和三路活塞进行急救，期间被大量医疗设备和保温箱包围，负责换药的护士有疏忽，对关闭的三路活塞视而不见，存在无视盲点，形容事件罕见。委员会建议医管局应该检视现有指引，加入手足检查，检视输液管的畅通性，包括三路活塞的开关，又建议新生儿深切治疗部为高警戒药物进行独立双重核查，三核五对注射药物程序的时候应该加入检查输液管畅通性的要求，亦都提醒医护输注仪器阻塞警示的局限性，同仪器供应商探讨相关改进方案。中电自2018年底至今，为超过七成客户接驳200万个智能电表。中电话，智能电表有助减低整体的高峰用电需求和碳排放。今年夏天，他们邀请95万个接驳了智能电表的家庭微调用电习惯，以降低用电需求。其中近七成家庭成功悭电，在四个钟头内一共节省大约41万度电，相当于减少160吨碳排放量。中电话，安装了智能电表的客户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四个钟头前的每小时用电量，掌握家居用电状况，从而调节用电习惯，节省用电和电费开支。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山火增至最少55人死亡。总统拜登宣布当地山火是重大灾难，提供联邦援助救灾。州长格林说，山火中多达1000座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毁，数以千计的人无家可归，需要房屋安置他们。海边小镇拉海纳成为废墟，城镇八成地方已经消失，需要几十亿美元和多年时间重建。他形容这一场是夏威夷历来最大的自然灾难。美国海岸防卫队说，相信大约有100人为了逃避山火而跳海逃生，搜救工作继续，数以千计游客设法离开，很多人在机场扎营等待航班。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日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大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接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有障碍物需要清理啦，而家行车缓慢噶。车龙排到去近学园街，咁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因为管道内嘅慢线有障碍物需要清理，而家车龙咧系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其他嘅路面情况，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系排到去牛池湾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稍为多车，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过咗金巴利道。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车多半慢，龙尾在葵涌警署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上斜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跑过10公里， 我想做好时间管理， 我想养一条锦鲤。 咁你呢？ 生活中或者有好多嘢想理，当然仲有样嘢都要理一理。 理财新世代， 星期六早上9:3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 伍总，我哋今次过嚟就系想同你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你真系想搞到鱼死网破咩？ 网破唔破我唔知，总之我而家已经系一条死鱼。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呢是18721的。那是5:30新闻之前呢，我们就请来呢是印尼劳工中介工会的副主席伍思杰呢跟我们讲了，就是他对于今次印佣是不是聘请印佣是不是要给多一些费用的理解。那不过还有个问题呢想问回伍思杰的，请回出来先。伍思杰你好。 你好。 你好。 嗱，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孙玉涵局长佢个说法就系话好清晰明确嘅，就系、是、关于印佣嘅收费架构并无改变。嗱，呢一句好重要啊吓。咁好啦，我想问， 咁究竟经过你头先嘅一轮嘅解说之后啦，而家个收费架构究竟系有变定系冇变呢？ 好坦白讲，如果印尼政府呢条条例出咗嚟，而印尼政府唔收翻嘅话，那个费用咧系一定会改变嘅。 但呢个系讲紧将会发生啊！但而家大家就关注到底啊，孙局长嗰个澄清系咪即系同印尼领事馆出嚟之后嘅说法，系咪即系代表而家香港嘅请印佣嘅雇主系不需要承担额外你头先讲嘅招聘啊、当地中介行政费用先？我谂呢个最紧要。 我觉得就唔会咯，因为其实孙局长佢而家可能同印尼领事馆去沟通嘅，纯粹只系话一个我哋叫 placement fee， 头先讲咗喺个标准雇佣合约里边嗰几点，但系实际呢一个费用系嚟自于原先应该系个求职者要俾嘅费用。而求職者的費用呢，其實在政府的層面裏面呢，他們從頭到尾沒有想過原來有一嚿這樣的費用。所以孫局長他那個跟印尼代領事去溝通的問題呢，其實是我只可以說一句，是未到位咯。是啦，未到位。因為整件事的架構裏面是覆蓋可以是覆蓋很多的層面。如果單憑喺個政府與政府嘅架構之間睇落去係好似係冇嘢，但係如果講整體香港市民要支付嘅錢，唔係純粹係政府架構嘅事，而家係涉及到係商業裏面的而且確存在嘅一個費用。咁而呢個存在嘅費用，阿孫局長今日佢喺佢嘅記招裏面都講，商業嘅層面我哋唔會討論，但係。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唔应该政府系唔应该唔去探讨呢件事啊，唔好话讨论啦，系要探讨，系嘛？因为个费用系真系产生咗出嚟，究竟呢个费用系应该系边个俾咧？嗱，正如头先我喺你哋一路都倾紧台湾、新加坡，喂，唔需要俾，点解台湾同新加坡唔需要俾咧？嗱，呢个就系正正大家要探讨嘅问题啦。其实在台湾和新加坡政府是容许台湾的中介和新加坡的中介向他们输入的外佣是收取费用的，而这个费用就是用来补贴给这个印尼的人力资源中介。那大家是知不知道呢？香港政府的官员是知不知道呢？不可以揞住隻眼去看一件事，是吧？只是我们应该用耳去听，甚至去求证，咁先至可以發掘到成個真相出嚟㗎嘛。但係好多時可能政府官員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層面啊，要去兼顧啊，諸如此類，對實際成個每一個行業裏面嘅架構運作各方面嘅佢哋唔清楚，呢、這個我哋明白嘅。但係作為佢哋係咪應該聽多啲業界去同業界去溝通多啲，去問清楚喂究竟個實際嘅情況係點？之如此類呢，去到呢刻中我哋未見過勞福局落嚟同我哋業界傾偈，去了解成件事點解呢？ 好啊，多谢你伍思杰倾到呢一度啊吓。伍思杰咧系印尼劳工中介工会嘅副主席嚟嘅。不过李立峰听完头先伍思杰嘅说法咧，似乎系咪今日都未能够太过厘清到底系咪一个商业嘅行为，就睇下究竟啲中介执唔执行印尼政府嘅政策咧？ 我谂嗱，即系撇除阿孙涵局长讲嘅嘢，如果真系净系睇阿伍思杰嘅澄清或者个分析个即系表述， 佢嘅理解啦， 系啦，佢嘅理解嘅话咧，咁基本上就印尼有条法例，咁你过去两年咧各种各样原因，佢可能未必执行得好足，咁但系如果而家开始真系执行得好足嘅话，咁就即系去到个印尼嘅中介公司，佢唔可以向啲佣工去收嗰笔钱，咁一定转嫁落个雇主度咯。咁呢个系好自然嘅。咁你可以话呢个系商业行为嚟噶，系嘛？即系咁，总之佢要俾嗰笔钱，咁我又唔可以收个applicant 咯。咁我而家咪收雇主咯。咁即系似乎系一个，即系我如果听阿伍思杰嘅个讲法，就似乎系一个咁嘅理解咯。 好，1872311有咩意见咧？可以嚟同我哋倾倾噶。嗱，电话旁边，不如我哋请嚟另外一位嘅雇佣代理啊。咁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杰文嘅。张杰文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张杰文啊，其实究竟嚟紧咧香港嘅雇主招聘任用嘅时候，会唔会系或者已经系咪有啲人系俾紧多一笔嘅招聘费咧？究竟有冇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咧？ 但系头先都有人提过咧，就系自从呢个印尼政府锐意执行嗰、那个即系所谓零收费个情况咧，就系旧年开始噶啦，三月到咧应该。咁而家个市场咧已经系有部分雇主咧系要根据已经系根据嗰、那个令即系印尼政府即系劳工部保护局嗰个规定咧系已经系咁做噶啦。但你有大部分都未係俾到嗰、那個，即係所謂都要用工俾一部分嘅費用嘅，就係咁樣。 你話係有部分已經係執行緊，咁大概嗰度佔香港即係做印佣嘅中介咧有幾多成啊？同埋嗰度會涉及到幾多印尼嘅用工咧？ 我估計咧，若我有大約係10%-20%到啦，其他80%以上都係。未有根據即係而家政府即係所謂規定嗰個用工零收費嗰、那個規定嘅。咁主要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嗰個供應方面有個問題喺度啊。主要就係、是、譬如你所講咧，點解有啲用工佢可以零收費嘅咧？主要就係個經驗足夠同埋文件齊嘅。例如佢香港做過嘅，翻翻去之後，佢唔需要做訓練，乜都唔需要噶啦。就是重新再申請過嚟咧，咁呢啲傭工咧，你想叫佢俾啲費用，佢都唔肯啦。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做到嗰、那個唔需要俾咩費用，全部費用都由呢個僱主俾嘅。咁有部分而家所講話有成80%+都係未俾到嘅原因就係、是、以我自己知道嘅話咧，就係、是、佢因為嗰啲經驗唔足夠啦，或者外地嘅即係外地經驗唔足夠，同埋啲文件啊唔齊全啊。咁嗰啲嘅費用現時嚟講咧，就係呢個傭工自己俾翻嘅。咁佢哋估計嘅費用，即係上一次嗰個有個工會開會嘅講法，估計嘅費用咧，若果佢話個行政費啦，即係類似呢啲費啦，咁大約係4000-5000嘅費用。呢個係佢講嘅，我係唔知道嘅費用係幾多啦。咁所以就如果係真係話，如果傭工嘅費用都要僱主俾埋嘅，咁佢話就要相差咪4000-5000到咯。 你张杰文，你觉得嗰、那个即系你用你头先个讲法咧，即系到入边都会有种即系叫市场调节噶嘛？因为头先你都话啦，有一啲嘅佣工佢可能个背景比较好嘅，文件比较齐嘅，变咗个佣工又会有议价意力，议价能力，咁亦都对雇主嚟讲，佢都愿意可能俾多4000-5000我请个能力高嘅、背景好嘅等等咁样样。但系如果而家即系话真系假设吓，即系人哋政府都雷厉风行啦，真系要所有嗰个嘅即系嗰啲收费都唔可以真系 charge 个雇佣啦咁样。你觉得对个市场影响会系咩？即系话如果真系要香港嘅雇主俾多4000-5000。去即係請人嚟用工，你覺得對個市場影響會係點？ 嗱，主要個問題就係佢哋根本就冇咁嘅能力，冇咁嘅叫價能力啊！佢想話唔使俾個自己個僱主俾曬嘅情況之下，根本就僱主都唔會俾，因為佢都未達到嗰、那個即係所謂個僱主嘅要求。即係冇個議價能力，所以佢話唔，就算你話我而家政府規定硬性要規定咧，都係唔需要俾啦，僱主要俾曬啦。个市场实际上就接受唔到嘅，可以咁样讲。 接受唔到意思，你会预期雇主系即系唔请人嚟用工，请其他地方嚟嘅用工，又点样样？ 冇错啦，佢可能唔会再请呢个用工，因为佢根本就第一个文件有排做一段时间先能够做到嘅，唔系就即刻去办到手续嘅。咁另外佢个经验又系唔足够，咁所以点解一直都唔能够，即系业界一直都唔能够话？根據政府咁樣做法咧，或者係一刀切個個都係咁俾，就是、原因就係嗰、那個即係傭工嘅供應方面啊，即係有經驗嘅供應方面係唔足夠，主要就係咁樣。佢令到咧就係、是、部分嘅僱主都唔會願意俾嗰筆費用，其實佢已經俾咗一部分費用嘅咯，所以香港根據合約嘅條文嘅第8条全部俾曬㗎啦，包括呢、這個 機票都俾曬㗎啦，但係佢哋仲要加個費用㗎嘛，其實而家仲係要㗎，只不過個唔收唔夠咁解啫嘛，佢收唔足夠，再要去到加多四五千蚊先夠皮，咁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呢筆費用頭先我講，其實因為頭先佢嘅資歷都唔足夠，又唔夠經驗，又唔夠成文件又唔齊，咁呢個費用應該係勞工俾㗎嘛，肯定係咁做法啦，係咪？但係如果你夾硬一都要俾僱主俾嘅。咁啊，雇主咪唔請你呢種用工事咯。 喂，不過實際上，即係張文，如果咁樣講啦，其實嗰啲嘅中介公司，如果佢要同個用工攞呢啲錢嘅時候咧，佢係違反咗當地嘅法律嘅噃，係咪咧？ 佢而家咧就係用緊佢嗰個即係自己付嘅費用。咁佢個付嘅費用咧，我就理解到佢未必一定有足夠嘅費用俾，或者佢財務公司借啊啲咁嘅情況啦。啊，咁呢個要佢哋即係對口，我哋對口公司佢哋自己去解決啦。我哋香港通常嗰啲公司都唔會去即係牽涉到關於佢哋嘅財務嘅問題嘅。 明白，好咁不如我咁樣問啦。其實過去上個星期到而家啦，去招聘任用嘅人數有冇任何嘅增減啊？你留意到個市場狀態？ 係啦，自從嗰個一個工會宣布咗話將會加價嘅時間咧。之后嗰几日真系多业界都多咗10-20% 生意嘅，其实， 即系因为大家惊真系有新嘅收费，所以管住佢请人， 冇错啦，冇错啦。 系咁啊，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因为上个星期咧，阿孙局长都话噶嘛，即系可能大家都要系考虑一下其他嘅一啲外佣输出嘅国家或者系其他外佣市场啊。咁而实际上香港咧，亦都系本身就已经有，譬如系印尼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嘅佣工嚟香港噶啦。不过就泰国啊吓，应该系，但系相对就唔多啦，即系市场占主导咧，都仲系菲律宾同埋印尼嘅。咁嚟紧譬如即系孟加拉啊呢啲地方嘅佣工有冇机会可以请即系嚟到多啲香港咧？ 系我其实五分钟前咧就系啱啱去咗孟加拉领事馆嘅总领事邀请咗我去，就谈及呢个问题嘅。讲讲五分钟前嘅啫，咁佢哋系亦都好有兴趣咧，即系扩大嗰个劳工。即係輸入香港啊，咁但係就有提到咧，就係因為佢哋嗰個訓練嘅問題咧，都係即係個老師方面訓練咧係唔足夠嘅。咁我其實就建議佢咧，不如要求即係請求呢個香港政府可唔可以派一啲個即係 trainer， 即係訓練嗰個語言或者係家務嗰方面咧，去嗰邊去幫忙。咁令到嗰個市場可以擴大咁樣咯，即係或者係佢哋本地嘅老師咁樣。 或者咁講咧，即係自從咧有其他國家嘅用工咧都可以入嚟香港做家用之後啦，究竟你睇到香港嘅僱主願意請印尼、菲律賓以外嘅人數多唔多？ 唔多嘅原因就係頭先我講嗰個訓練唔足夠。係。泰國就係唔同嘅，泰國政府咧就唔去鼓勵嗰啲。即係譬如有結婚啊，或者係啲女性出嚟外國外面做嘢嘅，咁所以呢個係國策嚟嘅，同埋個經濟都係比較印尼同菲律賓好啲，咁所以喺泰國嚟講咧就比較難再發展嘅啦。咁而家唯有嘅係孟加拉嘅啫。 好啊，多谢晒你啊，张杰文倾到呢一度啊，张杰文咧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嚟嘅。不过李立峰真系讲到最尾啦。可能都无论点都好，都归结一个问题：劳工权益，印尼当局嘅劳工权益到底边个嚟到保障咧？ 哦，系啊，咁嗱，即系固然啦，头先一开始都讲啦，即系嗰条法例本身系出于一种即系保障劳工权益嗰个嘅即系角度去成立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唔系真系去即系切实咁执行啦？咁嗱，当然头先，譬如头先从雇主嘅角度嚟讲，就系、是、你咁切实执行，咁可能雇主亦都未必肯俾钱，咁又会点咧？咁我谂呢度就系中间有个矛盾嘅地方。 电话旁边咧，请嚟系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嘅发言人叶佩如嘅，叶佩如你好， 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叶佩如，不如简单咁讲啦，即系自从呢个礼拜嘅发展咧，究竟印尼嘅佣工嚟到香港，佢哋需唔需要承担多一笔嘅费用咧？系咪得到更大嘅保障咧？ 其实我哋见到嘅情况咧，系佢哋俾多咗中介费嘅，即系旧年我哋工会联会处理嘅超收中介费嘅个案之中，57个之中咧，即系我哋见到咧，佢哋系由12000以前吓，即系我哋一路都处理好多个案，去到佢哋而家俾紧系19000。咁你19000点俾咧？咪中介其实就同啲财务公司即系暗哑底，其实系有联络安排佢哋去71找数啊。如果你冇找数嘅时候咧，中介公司系会联络你雇主啊，又话即系会去挑拨离间啊咁样咯。咁所以系好明显佢哋系有勾结嘅。 即系反而其实嗰个零收费嘅政策系冇帮到佢哋，同埋你而家理解呢、這个经历过呢个礼拜嘅发展，到底喺香港嘅应用，未来会唔会系可以免除呢一笔嘅俾印尼中介嘅招聘费咧？ 我哋见到就唔会系咁嘅情况咯，因为过去嚟讲咧，好多时候其实老实讲啊，无论雇主同埋个外佣咧，都系喺嗰个中介公司几大嘅掌控底下，我可以咁样讲，系啊，嗰个尤其是系个工人方面，因为如果佢得到份工，跟住你临上机要签啲空头文件或者财仔嘅文件咧，佢系唔会俾你上机话会个雇主冇咗咁样，咁所以系尤其是劳工方面系绝对系喺个中介公司嘅掌控方面咯，咁个中介公司联会佢哋。今次咁样开嗰个咁嘅记者会，其实大家头先都听系好混淆啊。咁我哋其实都系好愤怒嘅，即系我哋睇到其实根本就系佢哋系喺个商业行为嗰度同印尼政府去拗紧，但系咧就挟持住香港政府同埋啲雇主咧去攞嚟做一个。即系讨价还价嘅嘢去同印尼政府去拗，其实根本就系贪得无厌咯。我哋见到就系、 是。系阿叶佩仪想澄清翻一个问题啦。你头先话即系过去一年入边，你所知就系向印尼嘅雇员佣工，即系收嘅中介费系高咗嘛？你头先讲系可能讲12000到19000。嗱，我想澄清翻啫，即系换句话讲，唔理嗰啲咩零唔零收费嗰啲 placement fee 啦，嗰啲中介公司本身佢会系向佣工收一笔中介费嘅， 系啊，嗰、那个超收中介费系一直都存在 吓， 而嗰个執行无论系香港政府嚟讲或者印尼政府嚟讲都系好差，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要讲咧，好似讲到呢个零。工人零中介费政策好似系一啲新嘢，其实一啲都唔系新嘢嘅。菲律宾佢哋同样有呢、這个。收取零中介费用系即系工人嗰边收，一路以嚟都系冇事啊！你见到即系菲律宾有呢个政策，我哋见唔到因为啲雇主要咁样一俾多咗或者唔请啲菲律宾人咯。菲律宾嘅外佣亦都有19000啦。 或者咁讲咧，叶佩如，即系由一个工会嘅角度咧，有冇可能系譬如透过即系唔同嘅一啲嘅劳工组织，同印尼当局保护劳工嘅组织咧，去或者印尼当局保护劳工嘅部门咧，去澄清翻到底而家嘅状态咧？ 系啊，我哋其实一直以嚟都系倡议紧，希望咧即系两地政府咧要多啲沟通同埋合作，特别系杜绝一啲非法嘅中介超收中介费行为，同埋一啲嘅雇主剥削嘅行为啦。咁其实你头先听到啲中介公司咁样即系点样咁样嘅形容咧，你都睇到其实佢哋。印尼政府嗰个政策其实都系有啲嘅混乱状态，变咗就算佢哋系有法例，但系个執行都系有啲混乱。咁佢哋三个部门咧，劳工局同埋即系外交部，即系领事馆啦，同埋嗰个护工局咧，其实佢哋系点样去合作去一齐去保护嗰个劳工系最紧要咯。而香港系好清楚嘅嗰、那个普世价值就系个劳工保障。个工人唔可以被超收超过第一个月人工嘅10%，即系400多元啫。 好啊，叶佩如，多谢晒你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叶佩如咧就系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嘅发言人。其实除咗呢一笔嘅中介费到底边个俾之外咧，佢哋前两日亦都系提出咧，印尼嘅佣工咧有一个加薪嘅要求嘅。而实际上睇到之前有一啲外媒嘅报道咧，系印尼相关嘅官员咧亦都有同香港提出过一啲咁嘅诉求嘅。6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翠屏南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另外，西隧嘅港岛出口通去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嘅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菲林明道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启德隧道东行管道内嘅障碍物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李立峰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讲一个医疗嘅事故啦。咁啊，之前都有喺节目度咧同大家倾过嘅，涉及到咧威尔斯亲王医院啦，佢哋六月中咧为一个早产嘅 B B 咧，佢系有先天嘅心脏问题嘅，为呢位嘅早产 B B 咧系输注强心药物嘅时候啦，就因为有冇开到个输注管嘅活塞，咁所以咧就最后嗰、那个B B 咧系失救，即系离世嘅。嗱，咁啊喺事后啦，威院嗰度咧就成立咗一个嘅根源调查嘅委员会啦，去到探究翻咧，即系根源分析委员会咧，去到探究翻成因嘅。咁而今日晏昼就系呢个根源分析委员会嘅主席咧，霍泰辉咧就出嚟即系公布翻嗰个嘅根源分析嘅结果啦。嗱，咁佢最主要咧嘅讲嘅一样嘢就系话，负责照顾个 B B 嘅护士咧系有按照指引咧做足要求嘅，即系啲三核五代啊，同追溯啊嗰啲咧，其实嗰啲都系有做到嘅噃。咁但系咧，就喺检查输注强心药嘅管道系咪畅通嘅时候咧，出现咗一个佢哋学名叫做无视盲点咧而疏忽，咁个情况咧就系非常之罕见嘅。 系啊，咁就同即系过去嗱，阿霍太辉个讲法即系好罕见啦，即系佢甚至佢讲话佢未见过即系类似嘅事件啦，咁样样咁个即系基本上系即系做足咗个，即系个护士系个指引系做足个指引嘅要求，咁但系亦都即系霍太辉个讲法就系、是、亦都即系讲话啊，仍然有一个即系疏忽嘅地方咁样样，咁亦都即系委员会亦都提啦，即系可能其实系咪嗰个嘅即系嗰个嘅即系。一啲嘅指引其实系咪都要检视咧，或者要即系有个即系修改咧，咁都有提出到嘅。 嗱，佢哋而家话即系嗰个做法咧，会系检视现有嘅指引啦。咁佢哋就建议咧，譬如加入埋你用个手足去检查输注管嘅畅通度，同埋嗰个三六活塞嘅情况，即系你要用手去到摸，就唔系净系靠睇。咁同埋咧就系喺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去用一啲高境界药物嘅时候咧，护士亦都要再做三核五对嘅时候，就加入埋咧复检成个管道嘅畅通，同埋咧探讨一个更加好设计嘅三老活塞啊！我谂咧呢度要即系可能都要留意一样嘢啦。其实就算喺六月咧，威院当时佢哋去交代个事故嘅时候啦，佢哋嘅负责嘅人员亦都讲啦，就话 即习以为常，以为一定冇问题嘅嘢啦。咁但系结果都系带嚟咗一啲不良嘅后果嘅。咁究竟今次嘅情况，可以点样避免呢？咁啊，同埋咧，另外一方面就系喺个仪器设计上面啦，又真系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嘅更改或者系改善呢？因为而家系个 B B 佢需要输液嘅份量实在系太少啦，咁所以就可能亦都系咁样咧，系导致到嗰个仪器嘅敏感度啊，就未足以触及到佢发一啲嘅警告咁样，咁所以呢个就可能要由仪器嘅敏感度提升啦，着眼啦。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咧就请嚟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倾啦。咁当然，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都要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因为霍太辉佢就话，即系睇咗就等于冇睇到，视而不见，呢个咧就系一个学名叫做无视盲点嘅情况，间中系会发生嘅。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啊，林志游你好， 你好， 系你好。 林志游，其实今次个结果咧，都系同上次六月嘅记者会嘅讲法都系类似啦，就系话都系由于嗰个三路活山咧系冇重新开启而导致到今次嘅事故啦。但系佢就话系负责换药护士系无视盲点。咁关于呢一点，你有啲乜嘢嘅评议咧？即系以为一定会做嘅嘢，但系结果就冇做到。咁啊，有啲咩评议咧？ 我都有留意嗰、那個即係較早時候嗰、那個即係發布會咧。咁對於呢個講法咧，我都覺得即係係嘅。好多時候即係由人為做嘅事情咧，只要睇漏咗咧，就做漏咗。咁呢個係會有嘅。咁但係即係喺我哋即係公營醫院啦嘅入邊咧，都有唔同嘅指引去做。有唔同嘅一啲病房咧。深切治療部特別咧，就是、都有啲唔同嘅指引咧，去要求有關嘅職員去做。但係咧，新生嬰兒嗰個嘅深切治療部咧，係比較特別嘅，因為嗰個嘅深切治療部咧，去處理新生嬰兒咧，係佢哋係完全唔可以即係對於即係一個治療啦、藥物啦嘅反應咧，去有啲咩提示嘅，同嗰啲醫護人員，所以咧係完全靠醫護咧。嗰、那個嘅專業咧，同埋嗰個嘅細心咧，嚟到處理所有有關嘅治療嘅項目。咁而即係藥物注射嚟講咧，即係嗰個嬰兒，因為佢嘅體積細，用藥嘅量咧係非常之微小嘅。咁所以咧呢度咧，我哋更加要求咧，有關人員啦、儀器啦、嘅設備咧，都係要係好精準同埋好即係細心咧，去防止一啲遺漏咧。或者錯誤咧發生，咁所以咧，即係今日個發布會都提及過，有啲儀器咧，其實即係都唔可以話太過精準到咧，去即係監察到一啲好微細嘅一啲份量咧，去注射嘅話咧，咁呢個係機器嘅問題。咁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咧，就話今次事件嗰個發生，主要都係因為有個人為嘅疏忽，佢有啲應該做嘅嘢而冇做到，就冇開到個掣。咁所以阿霍教授講得好啱，係人員方面咧就去跟足曬指引做，但係指引上面嚟講咧就冇講到話你個即係嗰個人員咧，就醫護人員咧就要記得開掣。咁我諗開唔開掣呢樣嘢咧，其實我諗覺得即係其實我諗指引嗰度都唔會講得咁仔細，有呢一步要做，因為大家知道注射藥物嘅，你要有呢個開個掣嘅程序先做到嘛。咁所以即係講翻轉頭，如果話佢係有啲步驟要做嘅，好似因應今次呢件事咧我哋要加多一個步驟啦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有啲好難接受，因為如果我哋根本過去嚟講，單靠每一個事故嘅發生而去改良嗰個嘅指引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唔係好嘅做法，見一步下一步咁樣，好似即係見到一啲錯咧，我哋就就住嗰樣嘢咧嚟到去更改。咁所以我諗喺嗰個嘅職員訓練嚟講咧，即係可能喺入邊工作嗰啲，全部都係可能好恆常化嘅。但係恆常化都好啦，即係你盲點都好啦， 你都要令到嗰件事咧有機會發生嘅話咧，你係要做到係即係係冇機會發生嘅。就呢個要單靠人員嗰個嘅專業啦。如果單靠儀器咧，我哋知道儀器一定會有一啲我哋唔知道嘅情況。即使佢可以 detect 到好微量嘅一份量注射有冇發生咧，儀器都可能有壞嘅一日。 如果即系嗱，当然啦，头先有讲法就话啊，如果单系靠一啲嘅或者系因应一啲嘅事故，咁跟住就即系将嗰个指引不停系咁改，不停去加一啲，其实可能根本好常识性嘅嘢系嘛，你要开制咁即系可能其实都未必有一个好大嘅作用。但系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嗱，如果你话讲嗰个训练啊，或者嗰个专业咁亦都即系我哋都相信，即系任何一间公营医院咁，佢本身都有噶，即系你去。佢唔会冇噶嘛？即系有可唔可以？如果你话喺你嘅认知嚟讲，有冇咩办法可以做多啲咧？即系话做得更加好咧？ 嗱，做得好啲就固然就话唔可以单靠一个别嘅人员去做呢样嘢，而冇即系有个监察啦。而家你嘅做法咧就系靠仪器嘅监察。 嗯。 咁就系个仪器啦。仪器因为个份量太低啦，而呢样嘢知要。即係大家知嘅，因為個份量即係咁微細嘅話咧，其實你嗰個機器咧就監察唔到嘅話，咁本身個儀器根本就唔可以，唔係話即係事後發現佢做唔到，而係根本你知道佢根本唔可以做到呢個監察嘅作用。咁所以呢個儀器咧，其實我哋可以當佢唔存在嘅嚇。咁所以咧，我哋要加入多一個步驟，就話可能就話A 護士做完之後咧，可能找 B 護士去做多次檢查，又或者呢開啟了那個儀器之後呢，可能隔幾多分鐘之後呢就要有一個的叫做持續的檢查，確保那個的那個步驟呢是啟動了的。咁所以即係我當然呢個係一個個人建議啦，咁但我覺得就話，你如果係人手都加入多啲嘅話咧，可以多即係多一個人去即係一個人有盲點啦，唔會話你十個人都有盲點啦。咁所以可能加入多啲人員去作出一啲程序上嘅一啲嘅複核嘅話咧，咁可以即係有效咁樣，我唔會話變做零，但係起碼減低咗意外嘅發生。因為今次呢、這個即係最大即係最傷痛就係、是、即係有個人命嘅損失咧，呢、這個係即係我哋要用一個人嘅盲點嚟對即係得到呢個代價咧，我覺得係唔抵嘅。 但係林志由，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而家。点讲咧？即系其实已经系本身有一位护士咧，系负责去到做复核噶咯。咁其实都系做足晒，即系要做嘅嘢。咁但系就都系发生咗一个盲点嘅情况。如果你头先个建议系话再加多一个人嘅复核，系唔系就真系可以确保到即系相同嘅情况唔会再发生咧？同埋呢个亦都会唔会系为个病房咧带嚟都颇为大嘅一个人手压力咧？ 嗱，我谂人手压力大家都知道系一定存在的，即系呢个都系我哋冇辦法避免嘅嘢。咁當然政府做緊一啲工作啦，去引入一啲嘅非本地培訓嘅護士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喺嗰個程序上面都係要靠人手嘅話咧，我諗我哋都係要即係不厭其煩咁樣要確保佢哋真係話，如果你一次覺得唔夠嘅，你加入兩次都唔夠嘅，咁啊做夠三次咯。我只能係咁樣期望，就係話你係要靠人手做嘢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一個人係睇漏咗嘅，我好難相信即係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咁樣都會睇漏。當然我唔係同一時間成班人圍住，咁但係即係喺嗰個嘅即係醫療程序上面，如果係我哋人手可以做得到嘅，咁即係就去做，或者程序上人手唔夠嘅，我哋分時間去做。咁起碼即係唔會話過失咗一啲時間，因為今次嚟講都係隔咗即係一段頗長時間先至發現到個問題嘅話咧，咁就如果你話人手唔夠，就不如話可能隔五分鐘、隔十分鐘之後咧，再做一次檢查，就盡量將呢個盲點咧就即係降低去。 可唔可以講講即係林志由，你頭先啱提咧，即係五分鐘、十分鐘做一次檢測，即係其實以你嘅理解，即係譬如喺呢一 個案例入面啦，因為嗰、那個用藥量好少啦，所以五十分鐘先有警報嘛，即係嗰、那個即係出嚟個情況。咁但係如果係即係有一個嘅所謂即係檢查程序，譬如五分鐘、十分鐘之後檢之內有一個叫複核檢查程序，係咪其實查到嘅？係咪可以見到嘅？基本上， 我諗佢唔同嘅。而家喺今次呢件事咧，就是、因為佢根本冇開到嗰個活山， 係 係啦，所以啲液體咧就即係冇落到去，即係個嬰兒嗰個身體嗰度。咁所以就話，如果你係複核嘅話咧，就唔係睇一個儀器嗰啲水有冇滴到，可能就話你睇翻個儀器嗰個嘅設置咧，本身係咪一個即係維持一個良好狀態？呢、這個最基本啦嚇。咁但係個液體即係係咪運行或者咩其他嘅原因，跟呢個我諗係另一回事啦。但係如果你話今次呢件事就係一個職員唔記得開個活山嘅話，咁你可能喺五分鐘後、十分鐘後再次檢查嘅話，可能會發現到有咁嘅事情，你可以即係及時補救到。 好啊，多谢晒你，林志游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林志游咧系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嚟嘅，佢就提议即系可唔可以多一啲嘅检查啦。咁而实际上，譬如我哋睇翻啦，根据啊霍泰辉佢哋嘅分析委员会咧，有几个嘅建议嘅五点。咁啊，第一点咧就系话即系除咗目测之外啦，亦都要啲医护人员咧系要用手摸，由起点到终点咧。去摸一次就確保咧個活山係運作同埋開關。另外就係咧喺三核五隊入邊咧，亦都要包埋佢哋要用手再查多一次，睇下會唔會可以減少到因為睇唔到或者疏忽而導致到嘅漏洞。咁關於第一點同第二點咧，即係需要手再去檢查同埋核對高警戒嘅藥物咧。咁啊，醫管局嗰方面咧已經係執行緊相關嘅建議，就做緊生效緊。咁至於咧，佢哋都係做咗一樣嘢，就係話提醒咗啲部門嘅即係醫護人員啦，提醒咗佢哋咧個儀器係有局限嘅，咁同埋亦都話喺度研究緊咧點樣去縮短而家嘅嗰啲嘅儀器嘅設計咧響警號嘅時間咁但係呢個咧就同廠方嗰方面咧就商討要引入一啲嘅新設計，咁當然啦，即係我諗發生咗呢件事咧都冇人係想發生嘅，咁但係究竟點樣去防範一啲我哋以為係真係會做咗嘅嘢，但係都是出錯呢，咁呢個可能就要去思考嘅另一個問題啦。咁啊，不過無論點都好，個事件呢都可能會係繼續喺死因庭嗰度呢有一啲嘅跟進嘅。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啦，稍後啦到底會唔會再有一啲嘅其他嘅建議呢，係可以令到我哋減少呢一類嘅醫療事故發生啦。咁跟住呢我哋會有七點鐘嘅新聞報導嘅，新聞返嚟呢我哋不如同大家傾另一個議題呀，就係、是、電动小巴在香港的实施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回来再跟大家谈。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喺七點鐘新聞之前咧，我哋又講到咧威遠嘅一宗嘅醫療事故啦。咁啊，李立峰有聽眾咧，亦都想發表一下佢嘅意見嘅，先聽聽啊。李女士你好， 你好。 哦，唔緊要。咁我哋睇下咧，會唔會係一陣間揾翻啊李女士啊電話咧接駁。之中咁睇下一陣間揾翻佢。不過咧，如果講翻即係頭先嗰個嘅威遠嘅醫療事故啦，其實之前咧亦都有另一啲嘅即係兒科嘅醫護人員係講嘅，有陣時咧，其實佢哋喺輸藥嘅時候咧，都可能會先注射一啲生理鹽水咧入去，就測試下個管道咧係唔係暢通嘅。咁所以佢哋亦都之前亦都有業界人士就話啊，會唔會將呢個寫落去個明文規定咧？咁樣咁令到真係輸藥之前咧就已經真係測試過。整条管道咧系畅通，系冇阻同埋冇渗漏等等嘅情况嘅。听听李女士嘅说法。李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你好，有咩睇法啊？ 是啊，我就讲威尔斯个问题啦，医院嘅问题啦。咁呢个 B B 仔，佢嗰个系一个真系好宝贵嘅生命。咁你个医院啊，讲得出嚟嗰、那个结果就话系因为个机器嘅问题，那个机器又有人去操作咁啊，系咪？你明知嗰个机器嗰、那个反应咁微弱，点解你唔会加倍小心揾人去看住？睇住佢会唔会有问题？有问题出现咧，又即刻可以补救咧？冇做到啊！咁佢咁跟住佢就系话，因为个机器，所以佢唔关佢安排嘅事喎。佢真系好错失啦。第二嗰个护士咧，系护士嚟噶，佢比一般嘅护士嘅职级系高噶。咁样你咁样应该好有经验啊，但系都将生命咧就系、是。即系唔摆在个心里边噶，系咪啊？你应该做事唔系话我做咗件事啊嘛，系咪？我有冇做好件事啊嘛，系咪啊？唔系做咗就算噶嘛，系咪啊？唔系你系咪做好咗件事先走得噶？系咪啊？ 好啊，多谢晒李女士嘅意见。咁啊，补充一下啦，当次嘅事件咧，就涉及到四名嘅医护嘅，包括有两位嘅医生啦，同埋两位嘅护士。咁啊，当中咧有一位换喉管嘅护士咧，佢七月嘅时候觉得压力好大咧，已经系辞咗职噶啦。咁啊，所以亦都系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跟进嘅。啊，多谢晒李女士嘅电话，不如休息一阵啦，翻嚟咧，我哋就真系同大家讲讲啊，电动小巴嘅问题啊。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日，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阔别四年嘅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会喺旺角大球场再次举行。星期六下昼，中国香港青年联赛选手队会迎战曼联 U16。曼联名宿韦迪仲会在现场同大家打气。香港电台除了会全程电视直播赛事，仲有足球口述影像服务。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星期六下午4:40，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为咗减排啦，系达到碳中和啦，咁所以咧喺车上面咧就系一个都好主要嘅排放源头啊。因此咧，政府就早两年啦就发表咗一个电动车嘅路线普及嘅路线图嘅。咁除咗我哋经常所讲嘅私家车同的士之外啦，小巴咧呢一啲嘅商用车咧，亦都系包括在内嘅。咁而政府方面就系用咗8000万元啦，系推行咧一个电动小巴试验计划，主要就系会由环保署啦资助咧，大概系40架嘅电动公共小巴啦，喺唔同嘅路线咧试验各12个月，就睇下咧系唔同供应商嘅电动小巴同埋充电设施。嗱，如果我哋睇翻即系相关嘅资料啦，其实旧年咧已经有一啲嘅即系参与呢个试验计划嘅生产商咧系有生产咗电动小巴。 小巴咧出嚟噶啦。咁、而早两日咧，亦都有另外嘅一个生产商咧，就宣布佢哋系同内地嘅车厂咧研发咗一个19座系纯电动嘅公共小巴。咁预计咧就会系12月或之前咧喺九龙塘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嘅绿色专线小巴线咧就会试行嘅。嗱、呢个咧小巴咧，佢哋就系、配备咧，即系快速充电嘅碳酸锂电池啦。咁佢哋就话充电咧到10%到90%咧，只系大概咧需要18分钟，而每次充电约8至10分钟咧，就可以行驶咧大约系50公里嘅。咁佢哋就话，而家已经同超过6间嘅小巴营运商沟通啦，形容个反应咧系相当正面，预计咧可以卖出咧20架嘅噃。咁當然，即係呢個係一個試驗計劃啦。但係啊，李立峰，我諗業界都會相當之關注咧充電嘅問題啊。 係啊，咁呢、這個其實我哋講電動車嘅時候，充電嗰個嘅設置係咪足夠？喺邊度可以有充電設置？一路都係大家比較關注嘅問題。如果你擺小巴嘅話咧，小巴路線比較固定啦，即係好過的士啊、私家車。咁但係始終譬如今次如果我哋講話而家試行嗰啲可能喺九龍塘公共運輸交匯處，可能係特別嘅特定線路啦，可能喺啲交匯處入邊咧充電比較容易啲。但如果你話將來要推廣更加多唔同嘅線路咁樣，咁有啲起點、終點，咁其實亦都唔會一定喺啲比較即係設施比較充分嘅一啲交匯處嗰度。咁究竟得唔得咧？點樣樣可以未來能夠即係令到成件事更加推行到咧？咁始終都仲有啲問號喺度啦。 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你嘅睇法嘅，電話號碼18723。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進智公交嘅行政总裁陈文俊嘅，陈文俊你好， 你好， 你好，梁主席你好， 系嗱，首先想请教一下啦，即系电动小巴其实喺香港嚟讲嘅发展啊，你自己觉得如何咧？充电系咪最关键嘅一个问题咧？ 我谂我哋都够胆讲系全香港第一个营办商试电动车噶啦，我哋追溯到系1999同埋2000年，我哋已经试紧第一架嘅电动车噶啦。咁都有20多年歷史嘅，咁而家落去困擾住大家嘅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個續航力，即係你差次電可以行幾遠。第二個大問題就係話，究竟喺邊度可以差到電？因為大家講嚟講去其實都係試驗計劃，咁、那個試驗計劃點解從來冇講過究竟點樣定個指標為之成功，為之唔成功呢？咁我哋用翻我哋自己作為一個營辦商，我哋攞翻我哋自己嘅數據，就係話過往到而家為止，根本上冇一個產品係會因應香港呢個市場而做到個基本要求。呢個純粹係一個閉門造車嘅方案，就係話的而且確嗰個係一個電動車係行到嘅，但係嗰樣嘢可唔可以喺呢個商業嘅模式度運作咧？呢個係冇人去理嘅。咁呢個先係致命傷咯。我啱啱講翻剛才你哋講話，而家想推行嗰隻車，我當你真係可以行到50公里，但通常呢個50公里都呃人嘅啦。我睇及曬，睇有經驗嘅啦。呢個係一個喺實驗室做出嚟嘅結果咯。咁我當俾個八折你啦，我當你40公里，一架小巴基本上每一日要行300公里接近。咁你將300公里除翻一差次電嘅40公里，即係要一日要差7次電。我就當你好方便，每架車行埋去就咁跟落去就得啦，10分鐘當你好方便，好方便。即係話每一架車因為咁而冇咗140分鐘嘅營運時間。咁我想問，自問下呢140分鐘，咁啲成本去邊度攞翻翻嚟咧？啲班次脱班邊個定咧？呢個係第一點咯。第二就係如果大家都覺得試驗冇問題，即係你話一個車隊有20架車，我用1架車去試呢個電動車，我覺得翻嚟冇問題。但如果你試上下一條線有20架小巴啫，你點可能差到電啊？冇可能嘅事。同埋大家唔好忘記，就係話而家大家仲係用緊一個好理想化嘅地點，就係話裕民坊、九龍灣嘅充電地方，呢啲係香港絕無僅有嘅地方嚟嘅。但你試想下，大家你哋通常去邊度搭小巴呢？旺角嘅世界、 銅鑼灣嘅細街，咁你覺得嗰啲街可唔可能有一個充電工或者充電站喺裏面呢？呢啲係凡此種種呢，其實即係政府唔好有陣時啲嘢真係做啲門面功夫囉，即係不如切身處地，就係話你俾個你放膽啲去話我想做呢樣嘢，你想點做，大家定啲規矩，唔好成日呢 A 公司又掉出嚟，B 公司又掉出嚟，又講到自己懶係咩嘢，咁呢個唔係個事實上個問題嚟㗎嘛，即係唔好將個問題擺咗喺個營辦商上面，營辦商好容易試。 系阿陈文俊好快地问啦，佢可以用叉电窗去到叉嘅，咁可会唔会系有机会可以设置到喺路边，甚至系喺啲油电站嗰度？咁会唔会系解决到你哋嘅问题咧？ 即系冇可能啦，大家谂到啦。净系第一件事就话一日要叉七次电，你边度叉七次咁多？呢个营运损失边个俾到我哋咧？第二就系话脱班而乘客搭唔到车，边个受害咧？呢個七點已經唔使講其他嘢。第二就係話，你做一樣所謂電動車，你梗係想普及化噶嘛？全香港係講緊有4000多部嘅小巴，我當每4部車分享一個充電設施，你覺得香港有冇可能香港政府可以喺繁華嘅鬧市裏面有1000個充電器俾你啊？唔使講其他嘢啦，大家。 嗯嗯， 你可唔可以俾到1000個？如果政府話拍心口話，我願意推動電動車，我願意全香港安裝1000個充電器喺一啲相關嘅小巴總站，我哋一定支持噶，拍手掌添。但呢個係唔可行噶嘛，大家避啊嘛，大家。回避嗰件問題，唔去面對咁解啫嘛。 陳文俊想即係補充翻一啲背景咧。你頭先提啦，當然其中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就係一個續航力嘅問題啦。咁頭先都話啊，50公里咁，可能其實都唔係好長嘅，即係你其實喺我諗，如果你屯門揸出荃灣，可能都20多公里嘅已經，基本上至少咁其實但係呢個係似乎係一個續航力，似乎係一個科技問題喎。係咪而家嘅電動車嘅發展仲未係去到？如果真係尤其講小巴嚟講，佢仲未係。可以在個技術上、科技上可以做到更加高的續航力啊？ 我不是專家，我不敢講，但我只可以講就係話咧，電動車是一個所謂民用、所謂普普通通的私家車咧，一定成熟的，這個我哋不會質疑的。 嗯， 但係正正呢個電動小巴呢樣嘢咧，喺翻過去啲20多年，我哋試過不下10架、8架呢啲車啊，係冇一架得嘅。咁、呢個問題就係話，你個技術成日講話有呢個技術，但問題呢個技術係咪可以普及到一個商用呢？冇人去面對㗎嘛，個個都為咗做生意，個個為咗面子去做一啲無謂嘢嘛，係咪先？ 嗱，不過陳文俊啊，即係如果以政府嘅政策嚟講，亦都係趨勢嚟講啦，淘汰啲燃油嘅車咧，呢、這個都係大勢所趨嘅。咁如果你話而家啲電動嘅小巴係冇辦法去配合到實際嘅市場情況嘅時候，咁點樣解決個問題呢？因為始終可能真係要淘汰嘅燃油小巴。 我同意啊，咁呢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環保局要有決心，就係你想點行啊嘛。其實而家。仲有好多可行性去探討喎。第一就係運能車，其實可能運能車係一個比較切合商業用途嘅，就係話你可以唔需要要插電，但係係用緊電池。咁呢一樣用一個叫 serial 嘅方式，係咪可以考慮咧？第二就係講緊輕啦。 嗯。 咁呢個可能你再超一步輕，可能更加環保，只不過嗰樣嘢可能更加貴。咁呢樣嘢，所有嘢行政策上嘅嘢，都係政府要做一啲嘢㗎啦，係咪先？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當有樣技術去到樽頸位，下下都行唔喐，咁你就下下要推，咁咪行唔喐又推，咁點咧？件事係咪先？ 好啊，清晰，好多谢晒你，陈文俊，唔该晒。陈文俊咧系骏智公交嘅行政总裁嚟嘅。嗱，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1啦。其实咧，讲到电动车嘅发展咧，香港可能好多嘅即系无论系私家车嘅车主啊，又或者咧系的士嘅司机啊，都有好多嘅意见嘅。因为始终个樽颈位咧就系在于叉电快唔快嘅问题啊。无论系私家车或者系的士咧，我哋都听到有相关嘅。呢啲同类嘅意见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1咧，同我哋倾倾啦。我谂阿李立峰头先，如果同阿陈文俊去倾咧，即系佢似乎讲出一点咧，就系、是我哋系咪净系要研究新能源车，系咪净系能够只系专注于电动车嘅呢一点咧？ 可能呢个都要谂嘅问题喎，系咪咧？ 我谂陈文俊嘅讲法，直头就讲到就话啊，如果电动车嗰个嘅技术发展系去到啲樽颈位，咁如果去面对啲问题，系好难解决。譬如你真系点样喺全香港唔同地方整啲即系插电嘅位啊，咁可能真系要考虑其他嘅可能性咯。 嗯，同埋佢头先讲到喺成个嘅商业运作入边咧，我谂都有一点同的士一样，就系相当之关键嘅。你花咗时间去充电嘅时候咧，变相你个营运时间就少咗噶咯。咁但系对于营运商嚟讲，梗系踩多几转先至会落翻个收益喺度噶啦。咁呢度点解决咧？同埋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环保署佢关于呢个试验计划嘅资料咧，如果真系符合到条件，可以做呢啲充电工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咧，又真系唔系好多嘅啫。睇到咧，譬如港岛佢嗰阵时嘅文件写咧，就话有三个，九龙区咧就有四个，新界区咧就有两个。咁当然啦，而家亦都会可能多咗啲嘅地方咧设置一啲路边嘅充电窗啦。咁但系呢个系咪足以应付到小巴业界或者商用车嘅需求咧？吓 系啊，咁头先都讲话，因为呢度涉及到成个嗰、那个即系商用嘅时候，成个嗰、那个即系营运模式啊，即系包括话你其实花咗时间去充电，咁其实亦都可能走少咗转，即系各种各样嘅问题夹埋啦，咁似乎即系你可以有电动车，但系似乎系商用同埋尤其喺小巴嘅呢个嘅特定嘅用途入边咧，可能遇到都几多嘅各种各样嘅问题。 嗯，电话号码18721啦，有意见咧，大家可以打嚟发表一下噶。唔单止净系讲紧小巴电动小巴，亦都系讲紧咧成个香港嘅电动车嘅政策噶。电话号码1872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嘅就系汽车科技研发中心总经理赖敬文噶。赖敬文你好， 你好。 你好， 赖敬文，刚才我哋同业界人士倾过啦，佢哋就最关注咧，嗰、那个电啊嘅续航能力啊，因为譬如佢计啦，佢觉得话虽然话而家话每次充电八到十分钟咧就可以行驶咧大概50公里，但系佢就认为呢啲系实验室嘅数据嘅，未必反映现实，可能现实咧即系行到40公里嘅啫。咁你哋点睇呢啲嘅即系数据出到嚟？是不是真的反映到个实际的呢？ 这个问题都是要再看回架车的真的营运的时间的，因为都现在是用一些计算来计算这个range， 但是我们都会给一些再行一即行一转，可以优化了这个的。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可能头嗰两转咧，就我个头呢一轮车咧，就个都会有啲优化咧，就可以即系保持到佢系50公里嘅。 嗯，即系话你有讲法就话有啲车，即系当佢真系试用嘅时候，真系其实喺个过程入边，佢可以通过一个优化过程，但系点样优化咧？即系其实佢系即系所谓优化系咩意思啊？ 优化咧，多数喺电动车咧就可以优化佢嘅软件嘅，就点我哋点样用啲电， 系 即系点用电最多咧就起步嗰下。咁如果我哋减少用电嗰下起步系慢啲咧，咁样就几就又可以咧就悭咗啲电嘅。 系，所以可以通过尝试试用嘅时候，点样样去尽量即系用个所谓悭电少少嘅方法去用啦。咁系可以令到佢嗰个续航能力系叫提高翻少少咁样样。 系啦。 嗯，不过除此之外呢，仲有其他问题都要同你倾倾嘅，包括咗就係嗰个充电时间会唔会可以再缩短呢，同埋嗰啲嘅充电设施点样设置呢？不如我哋7:30新聞返嚟继续同你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警方公布今年上半年整体罪案总数是42000多宗，较去年同期上升36.5%。警方分析，升幅主因是诈骗案增加和疫后社会复常。上半年诈骗案增加至18000多宗，增幅大约52%，约七成半是网上骗案，案件主要来自网上购物骗案、求职骗案等。上半年有16宗凶杀案，当中15宗已被侦破，剩低1宗的疑凶已经离港潜逃，但警方已锁定疑犯身份，全力追缉。另外，警方提到，截至6月30日，共拘捕260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当中约60%已被检控。去年6月推出反恐举报热线和反恐赏金后，至今共收到超过20000条信息，当中不少有用资料可供继续跟进。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加1.5%，政府调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预计的3.5%至5.5%，修订至介乎4%至5%。政府经济顾问梁永胜表示，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仍然是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环球经济环境困难，将继续令香港货物出口受压。他提到，在美国和内地经济影响下，下半年的本地投资情况应该会有改善。一名女子在4年前理大冲突期间，在尖沙咀一带参与非法集结，审前承认控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9个月2星期。暂委法官判刑时表示，虽然本案的非法集结并非精密部署，但示威者明显有备而来，否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集结过百人，和携有雨伞等常见装备。示威者当时更加互相协调，逼近警方防线，因此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情况，但接纳被告在案中并非策划者。法官又说，被告在审前认罪，他案发时只有19岁，因本案患上焦虑症后认职的工作和学习，因此酌情减刑。同案另外19名被告不认罪，案件仍在审讯。新华社发表文章反驳美国总统拜登指中国经济增长疲软是计时炸弹的言论。文章说，拜登政府似乎将唱衰中国当成拯救美国经济的政策选项，美国应该更多从自身不负责任的财政货币政策找原因，多从脱欧断链的政治操弄中找根源，而不是转嫁矛盾自欺欺人。文章强调，中国经济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完善的配套能力、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有为政府的政策调控力，中国经济岂会因为屡败屡唱的抹黑言论而衰。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大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火炭站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另外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景隆街的意外都已经处理好，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而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跟住铜锣环道的坏车已经离场了，那里的行车线全部都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金钟道近统一中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没有车龙的， 不过快线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就比较多车啦，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啦，包括咗漆咸道南来回、柯士甸道来回。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塞到去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署。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码头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帝国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都仲有啲车龙噶，去到屯门柏丽广场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上车去屯门，以及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和要提高警觉，留心路面的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英国交通部辖下机构考虑延长行人过路灯的绿公仔时间，由6.1秒延长至7.3秒。原来多个国家的过路灯时间都是以行人每秒行走1.1米至1.2米设置。不过不同的研究都指出，这个时间是没办法令到长者舒适地过马路。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姓赵的，你老实讲，省二杠竞标的时候，你专登提高价，逼到我追加到5000万，你认不认？ 你觉得冇错，吴总，但系当时你同许总对省二杠都志在必得，你觉得我难得住你哋咩？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退休生活流流长，你嘅荷包准备好应付将来嘅生活需要未？香港年金俾你100%保证嘅每月收入，无论前路有几远，都与你终身同行。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只要你够60岁就可以申请，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 1嘅。咁今次咧，我就同大家关注一下电动小巴佢喺香港啦嘅发展啦，究竟得唔得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请嚟我哋嘅嘉宾就系汽车科技研发中心总经理赖敬文嘅。赖敬文你好， 你好。 你好。 刚才呢我哋就讲到即係关注到电动小巴呢佢嗰嚿电嘅续航能力啦。咁你就话可以透过一啲软件上面嘅修改呢令到佢发挥得更加好啦。咁但係另一个业界关注嘅问题啦，就係充电嘅时间。因为业界即係佢哋计算，就算你以8至10分钟嚟讲，咁佢以佢車隊嚟計，其實一日咧已經冇咗好多嘅營運時間擺喺充電入邊嘅咯。呢度有冇辦法去做得更加好嘅咧？ 嗱，而家咧就都係 APEX 裏面都係即係汽車研發中心都係研發咗一個集電工嘅高率嘅充電器嘅。就呢個咧係可以充到咧就喺300kW 以上嘅，即係我哋而家見到私家車最大嘅100嘅3倍嘅。咁呢個方案咧就係會幫到 呢啲小巴去充電係保持到係快充電， 但係快充電嘅 設備咧係比較細嘅，所以又唔會阻到好多路面嘅地方。 唔係，但係快充電係講緊有幾快咧？ 而家佢即係睇架車個本身個電有幾大，即係如果一架小巴係會裝到100度電，咁我哋可以咧就喺15分鐘至20分鐘已經充滿佢嘅。但係咧，我哋所睇到嘅咧就係大約一轉50公里都會用到50度電至60度電到嘅，所以咧你喺300個 kilowatt 你就可以即係8分鐘至10分鐘已經充滿㗎。 但是业界就觉得8分钟到10分钟都充满呢是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每日只是行50公里，而是来回即是很多转，他们计过譬如要行300公里的话呢，即是说用了很多的分钟呢去到做这个充电的了。那有没有办法在个技术上面，即是你觉得现有技术上面有没有可能再解决到这些问题呢？ 这些问题呢是在个电池方面材料個方面，同埋係只能夠喺嗰邊嚟解決嘅，因為而家係要 balance 翻一個電個個價個可以充幾多次數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你係高率咁樣充落個電度咧，係比較傷嘅。所以咧，如果係我哋而家可以揾啲電係可以仲快啲充嘅，但係咧個價錢咧就又貴啲添噶啦。所以而家咧。而家今日嘅技術咧，就喺呢個位度，但係咧過啲而家電池嘅研發咧係比較快，所以咧一兩至三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電池嘅科技會嚟嘅。 嗯，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如果你話今日嗰個科技係咁啦，但係如果即係喺你嘅理解入邊，即係可見嘅將來，頭先講未來一兩三年啦，即係會唔會喺無論喺個續航能力嗰度，又或者喺嗰個即係充電時間嗰度，係會有一個進展咧？會唔會可以即係嚟緊一段時間係即係個技術可以發展到哦，可以個續航能力可以即係更加高啊，好高嘅咁。咁同埋如果個技術發展係因為亦都有一種聲音就話，如果個電動車、電能車個技術發展係去到一個瓶頸嘅話，咁其實係咪可以去考慮或者諗另外一啲嘅可能性，譬如輕能車啊嗰啲，會唔會喺個即係技術發展上面可能係更加即係可能個未來更加會好咧咁樣？ 係啦，即係而家電池我哋見到咧就係咁嘅科技啦，但係咧我哋都係仲睇緊即係下一代嘅科技如果是一個新款的電池的材料，或者是用輕能的，輕能我們覺得都有個機會在我們公共交通用的，即是你都見到最近城巴都會有個輕能雙層巴士的，那這個科技如果是可以縮小去一個小巴呢，都可以考慮的， 即是 在這個續航的問題， 即是輕能在小巴的層面你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嘅，但係都有幾個幾段嘅都要解決嘅問題，即係小巴細咁多，咁樣我哋擺啲氫氣樽喺邊度咧？有幾多位咧？呢個咧就都要研究個設計嘅車嘅設計嘅。雙層巴士比較容易啲。 嗯，即係呢個就涉及到個設計嘅問題啦。不過咧，頭先讲翻即系另外嗰个电动小巴咧，所引有一个问题啊。你头先讲你哋系研发紧一啲嘅集电工啊嘛，咁正正咧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你如果系要安装到集电工帮啲小巴去充电，香港真系冇乜位可以安装到嘅啫，系咪啊？ 系集电工个好处咧，就系集电工就系喺天花掉落嚟嘅。咁咧就路面即係用個車位，即係而家你如果你睇翻普通嘅私家車咧，一個兩個車位咧就變成兩個車位咧就變成可以差三架車到嘅。咁我哋咧如果係見到小巴係咁咧就唔係咁個可能性唔係咁高啦。所以集電工咧有解決呢個問題嘅，即係個車位就基本上就唔使變嘅。因为集电工的车个电器，即系个电嗰啲 component 咧，就比较可以吊喺天空嘅，即系天花嘅。 嗯，咁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系啦。 但如果用充電槍呢，其實香港如果要多啲位去設置俾純電動小巴用到嘅充電槍，呢個又喺個技術上或者係個地理限制上有啲咩要關注呢？ 充電槍而家嘅科技呢，就係最高嘅充電率呢，就大去到100kW 嘅，變咗呢個呢就好多時啲商用車呢，就而家呢就會要用兩支槍嚟充電嘅，就可以就充到去200kW 嘅。咁呢個集電工呢就可以自動呢，就係可以用到去300kW 以上嘅。咁呢個呢就係比槍就更好嘅。 嗱，你头先都讲到咧，即系氢能车嘅研发啦，咁你都有讲到，而家其实政府都系先谂住咧喺巴士嗰度做试点，咁当然你亦都话即系要研究下究竟嗰个氢气樽系咪可以缩小到可以摆到落一架小巴度啦？你估计要做到咁嘅时候，究竟仲要几耐时间先至可以即系研发到出嚟咧？ 嗱。氢能嘅小巴嗰类车咧，已经内地咧已经有好多个唔同嘅供应商已经做紧嘅。我哋都系拜访咗喺内地啲工厂去睇佢哋啲车嘅，所以基本上就系车咧就可以，但系咧系咪适合我哋香港喺小巴嘅用途咧？咁樣咯，呢個咧就要再改，因為咧佢哋嗰啲喺內地嘅輕能嘅小巴咧，唔係我哋即係用翻我哋香港嘅小巴嘅設計嘅，都會爭少少，但係咧呢個時間咧都可以好快嘅。我講快咧就喺我自己估計係應該喺3至5年咧都可以有一架係真係係可以用喺我哋香港嘅市場嘅。 嗯，譬如爬坡能力嗰啲咧，吓系咪可以应付到咧？因为譬如港岛有啲嘅专线小巴走嘅地方咧，系真系好斜嘅条路都 系，绝对系嘅。啲轻能嘅小巴同啲马力咧，系同而家嘅电动小巴系一样，系一样嘅。电动嘅轻能嘅小巴咧，反而咧仲有一个优势咧，就系。比起電動嘅小巴會輕咗嘅。 咁所以如果用呢個角度去睇咧，會唔會係直接去研發輕能嘅小巴就好過我哋仲花時間去處理即係電動嘅小巴咧？又要解決一啲嘅集電工啊等等啊地理位置等等問題。 我諗我哋都係好似都係應該係兩方面嚟研究嘅，因為始終係科技嗰邊。而家我哋見到咧就有兩個行法嘅，咁我哋應該就用翻兩邊，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有一個時間咧就係空缺咗一個方案嘅，一個解決我哋個問題嘅方案，即係我哋點樣去減到零碳嘅小巴嘅車？如果我哋而家唔用翻電咁我哋會有個時間可能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係做唔到零碳。 好啊，多谢晒你啊，赖敬文系汽车科技研发中心嘅总经理嚟嘅。李立峰即系听到最后咧，赖敬文作为一位嘅业界人士咧，似乎就系关注，如果我哋只系集中于一种嘅时候咧，个时间表，我哋想2050之前咧做到碳中和咧，就未必做到咯。 咁就两条腿走路就都一定有佢好处嘅，咁即係亦都我諗科技发展亦都唔係咁，即係起码我哋唔能够估计到啦。咁如果你话能够即係同时去睇电动车亦都睇埋氢能车，即係咁亦都唔知道即係呢两方面嗰个技术个发展未来会系点。咁我諗如果你两条腿走路可能就即係叫做即係有个好处喺度囉。 不过可能在于营运者角度嚟讲呢，譬如就係而家环保署系会助小巴嘅营运商咧，80%嘅金额咧去买纯电动公共小巴嘅，但系始终佢都要做一笔嘅投资嘅，咁可能咧就要考虑啦。究竟如果系咁嘅时候，我系唔系仲将呢笔投资摆落去纯电动嘅公共小巴咧？ 就要計數、哦。 嗯，咁我諗就真係條數都幾難計。我諗即係啲頭先你聽到業界人士講啦，咁亦都真係會涉及好多估計啦，即係未來個無論政策，亦或個科技嘅發展會點。 嗯，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不如同大家講講咧，就係鼠疫指引啊。因為自從即係勞工處推出咗呢、這個即係預防工作時中暑嘅指引之後咧，喺勞工界啦，或者喺商界啦，都有好多嘅聲音，認為咧喺執行嘅時候都有相當之大困難，尤其是即係可能係曾經發生過即係彈入彈出嘅情況啦。咁究竟而家嘅中暑指引制定嘅時候，有冇一啲嘅基本上嘅問題係可能當初係忽視咗咧？1872311，轉頭同大家傾傾啊！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前港队跆拳道选手以自身经历鼓励大家都可以健身锻炼自己。 他创立首间运动共融社企，提倡共融健身文化，为有特殊需要人士创造运动机会。 等无障碍共融健身室创办人 Samuel 讲下怎样一起平等享受健身空间。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生活上，我哋认为平常普通嘅事情，对于听障嘅朋友可能系一个挑战，系一个困难。例如睇医生、护士叫名，佢哋如何知道呢？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关注听障朋友嘅组织代表同埋主持叶振东以及新秀一齐倾下关于听障人士嘅支援。 文化人系对知识分子嘅总称。 这又是鲁迅的话，我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很多重要的主张，很多重要的意见都是文化人提供的。 鲁迅认为社会中好多重要主张都需要文化人出谋献策。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请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李欧凡介绍文化人的重要性。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尋日咧就係環團啦、綠色和平咧，就連同幾位嘅專家啦，咁就開咗個記者會，咁主要就係講到咧，而家嘅勞工處嘅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啦，就未能夠反映到地區嘅熱壓力嘅差異，同埋個保障門檻咧，亦都係過高嘅問題嘅。咁但係主要個關鍵點咧，就係究竟呢、這個中暑指引啊，系根据啲乜嘢去制定出嚟咧？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不如请嚟咧，就系寻日都有份去参与个记者会嘅，就系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主席余德新啊，余德新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系 系嗱，余德新先，不如先讲讲呢一个嘅指引啦。如果我哋睇翻咧之前，即系佢点样去制定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参考咗天文台同埋中大咧佢哋嘅香港鼠疫指数咧去做一个嘅即系参考嘅。咁你哋觉得有啲咩嘅问题存在咧？ 其实咧，嗱，即系我谂要明白一样嘢咧，就香港中文大学同埋天文台做嗰个研究咧，其实咧，佢哋系以香港即系全香港人口咧，经急症入院嗰个人数咧，就睇翻佢同嗰个指标嗰、那个关系系点样样嘅。咁但係呢個問題呢，就話我哋要了解呢，就係因為全香港人口嘅時候，我哋包括咗細路仔，包括咗老人家，咁佢哋唔使返工嘅。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呢呢一個指數呢，咁其實呢就唔係淨係因為呢種原因，其實如果我哋最近有留意返，其實喺報章裏面呢，無論係中文大學負責嘅作者陳英瑩教授呢，又或者天文台當時的台長咧，佢哋都喺文章發表咗，喺報章發表咗啲文章咧，係提到咧，佢哋做嗰個指數，即係嗰個香港鼠疫指數咧，唔係俾工作嗰啲工人做用嘅，嚇、啊，即係咁，即係其實即係你係用咗呢個勞工處係用咗一個指數咧，其實咧係唔適宜係應用喺一個工作人口裏邊嘅。 嗯， 咁即系简单啲讲就系咁样，即系用错咗，即系我成日讲一样嘢就系错误引用文献。 嗰、那個 文獻冇錯，但係係錯誤引用嗰、樣嘢，唔係呢個用途。 如果簡單咁講咧，即係嗰個指數唔係 for 呢個即係工作用途啦，可以咁講，係即係簡單咁講，就係嗰個指數係，譬如如果用喺工人身上，係咪要可能係再嚴啲，抑或點樣樣咧？即係其實嗰個指數係咪即係如果你係對所有普通人嘅，咁係咪即係話其實唔適用喺工人個情況，係因為工人面對嘅環境係可能係即係尤其一啲嘅體力勞動工作，佢面對環境係可能係更加容易會即係遇到個酷熱嘅問題啊、中暑嘅問題，係咪咁？係咪咁嘅意思？ 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其實即係天文台開發呢、香港暑熱指數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同呢個喺一般嚟講，我哋應用喺睇工作嘅過程裏面出現壓力嗰個影響咧。我哋嗰個叫做濕球、黑球嘅温度咧，其實佢係建基於呢一個所謂標準嘅去開發嘅。咁我哋呢個濕球、黑球温度咧，其實咧全世界基本上咧，你如果你做工作上面遭遇壓力嗰個健康效應咧，其實個個都係用緊呢個指標，即係可以講話一個金標準，個個都用緊嘅，而且唔係今時今日，係用咗幾十年嘅。咁咧就其實天文台佢開發嗰個指數咧，就係俾全香港人口咧就睇個急症入院嘅，就唔係睇中暑，唔係睇熱衰熱嗰啲嘢嘅。咁所以其實係完全係錯誤咁引用咗嗰個文獻咯。咁而兩者之間其實咧差別最主要嘅差別喺邊度咧？就係話咧原先嘅濕球黑球嗰個温度咧，我哋簡稱叫做 WBGT 咧，嗰、那個計算方法裏面咧。佢有兩成嘅比重咧，係用一個黑球去測嘅。咁、黑球去測嘅時候咧，變咗佢係會包括咗好多係我哋講緊熱輻射，包括譬如户外太陽嘅照射、太陽照射周圍嘅引起嘅環境，加温之後再輻射去個人體嗰度。咁呢啲喺嗰個香港暑熱指數裏面咧，佢哋計算咗之後咧，佢係將佢由 20% 咧係減到 5%。嗱，我唔係話佢哋錯，都係佢哋睇緊嘅健康效應唔同啊嘛，佢唔係睇緊中暑，唔係睇緊熱衰竭。咁嘅時候出現嗰種情況咧，就話咧，你應用喺户外嘅工人嚟講咧，佢哋就會原先咧，本來咧嗰個黑球嘅温度咧佔咗20%，依家就佔咗5%，咁你就大咧將整個即係嗰個暑熱指數咧嗰、那個數字上咧係降低咗。咁呢個如果睇翻天文台前台長，佢都係咁講嘅。WBGT 咧，一般咧，如果你係用翻嗰測量個數據出嚟咧，佢係會比嗰個香港暑熱指數 HHI 咧係高嘅。咁但係而家你又揀咗個低嘅。咁同埋另外最主要一樣嘢咧，勞工處唔單止揀咗個低嘅，而佢仲有一個咧就係咧，佢自己定咗三條界線出嚟。我哋講緊黃、紅、黑嘅三個警示嘅界線。咁呢个三条界线咧，佢就画咗30、32同34。咁但系天文台同中文大学研发嗰个指数咧，佢哋发觉咧就系29.5嘅时候咧，入急症入院率咧会增加。去到30.5嘅咧就急速增加。咁所以佢哋咧就建议咗咧就话将29.5咧作为第一条界线。咁就提示系一个炎热天气啦。去到30.5咧，就应该系发出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咁呢個就係2014年發表嘅研究嘅時候咧，佢哋嘅建議嚟嘅。咁但係勞工處一出個指引咧，佢就將呢個香港暑熱指數咧就畫咗三，頭先我講畫咗三級啊。咁但係呢三級咧點樣出嚟咧？到四級到今時今日咧，佢都冇解釋過點樣出嚟。咁如果我哋睇翻過往嘅數據咧，2014開始出現呢、這個香，即、就、係、是、研發咗呢、這個香港暑熱指數之後咧，差唔多接近十年啦，到依家出現過。32即是说达到红色级别的警示只有得几日而已，2014到现在而是从未有日子是出现34或者以上，即是黑色警告，从来未出现过。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即其实需要对那个指数的运用有一个即全面一点的即检视和去调整，可不可以这样 说？我们会觉得呢，就是说呢，其实呢，即如果你用回全世界嘅做法，甚至當年天文台2008年嘅時候講緊，即係奧運嘅馬術比賽，佢都係用 WBGT 嘅。咁嘅時候點解全世界用緊用咗咁多年，點解你唔用咧？又唔係淨係咩話？國內都係用 WBGT 嘅喎。係。咁點解咁特別香港又要用一個搞一個指數出嚟咧？但呢個指數搞出嚟咧，唔係俾工作嘅人員噶嘛。咁今日勞工處就引用咗嚟喺呢度錯誤引用咗嚟到用。 係咪？咁嘅時候，咁我哋覺得咧就話咧，最理想就話咧，用翻 WBGT， 因為呢個係即係國際通用嘅一個標準嚟嘅。 嗯， 咁當然咧，實際上嚟講咧，會可能有啲企業有困難嘅，即係細嘅企業啊等等，或者流動性大嗰啲咧，佢未必做到。咁我哋覺得就話大企業，特別建造業，建造業通常都大嘅啦，咁同埋咧。佢係有安全任噶嘛，佢就可以做到嘅。 係好啊，多謝曬你，余德新係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嘅主席。